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鬱敏踩場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都要回顧翻上個禮拜六啊，六四嘅呢、這個 唔係今年嗰、那個即係香港人悼念六四，或者呢個香港嘅中國人悼念六四咧，佢有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即係呢個互相供佛啊，即係互相供佛。咁當然咧，我哋用到互相供佛嘅意思咧、就是，就係咁當然本土派或者包括埋啲大專學生都喺度攻擊呢個支聯會嘅，呢個係事實啦。咁支聯會就梗係大佬還拖啦，咁而家還拖力度係好大嘅，係嘛？包括所有啲泛民大佬全部出曬嚟咧，咁就最重要嘅就係幾張即係、就是、大報啦， 仲動員啲媒體啫， 呢個《蘋果日報》啊、《信報》啊、《明報》啊，加埋啲網媒啊、立場啊或者 D18 啊呢啲啊，包括所有嗰啲知名嘅評論員，好似黎則粉之流啊，話鋪天蓋地，係嘛？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咁樣去攻罰啲學生。嗱，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嘅。你攻擊我哋，或者唔開名攻擊我黃毓民啊，或者黃楊達咧，或者陳雲咧，我都冇乜所謂嘅。其實就預咗你啲人會咁樣做，你都慣曬。但係你哋過去唔係話好即係啊支持啲學生嘅咩，大佬？係咪？你支聯會唔係年年都話要薪火相傳，交個火棒俾啲年輕人嘅咩？係嘛？甚至乎你喺嗰、那個即係六四集會之前嘅禮拜日遊行，你都好強調下即係學生嗰個角色㗎、啊、甚至乎揾啲記者訪問啲大專學生啊，話佢哋唔會忘記六四嘅，都冇人話忘記六四啊，大佬。嗱而家咧就係、是、即係講句難聽啲叫屈得就屈。咁我喺上個禮拜節目咧都有提到嘅，我今日睇到信報有篇文咧，我覺得真係即係好有趣，係咪？信報兩篇文啦，一篇就係即係信報財經新聞嘅社評咧。嗱，佢就即係今日見報咧，大家都知道禮拜六係六四集會，咁應該就禮拜日嘅報紙就全部登曬㗎啦。咁但係信報禮拜日唔出報紙㗎嘛，係咪？咁所以今日即係話今日嗰篇社評其實就係講呢個禮拜六呢、這個六四集會嘅。咁由呢個六四集會咧。即係當然佢又肯定咗支聯會啊，嗰、那個做法啦，同埋即係啊嗱，又籌錢又多咗啦，咁樣係嘛？即係證明啲人咧，即係啊就算喺呢種咁嘅爭議聲中，都仍然係好支持呢一個維園嘅燭光晚會。咁啊，有十幾萬人，甚至有啲契弟就話嗱，人哋十幾萬啊，27啊，咁你哋本土派啊，或者港獨，你27年之後可唔可以獨立啊？香港係咪？咁仲有今年9月選舉，你輸梗啦！你睇我哋幾多人？屌你咩？而家都唔係講呢啲啱唔啱啊？係咪？嗱，嗰篇社評咧，即係個標題叫做《刻意漠視歷史，必被歷史漠視》。咁睇條標題，你就知道想講乜，係咪？咁佢就提到咧。即係學生組織全面缺席，另起爐灶舉辦，沒點沒有點起燭光，沒有悲歌寄哀的六四論壇。本來問題不大，人各有志，勉強不來。而今年讓參與維園集會者感到比較難堪嘅，而家啲學生領袖嘅出言不遜，既有說六四悼念應該畫上句號，更有把支聯會形容為妓院的保姆歸公，即字就是有拐少女受污，一次過將主辦者和參與者侮辱得淋漓盡致。嗱，呢種寫死嘅評嘅方法係我嗰陣時教新聞評論寫作嘅時候咧，期期以為不可嘅，係嘛？點解咧？你係根據一啲片面嘅事實，然後作出一個即係好全面嘅結論。呢種寫法咧，直接有共產黨。 那些即係文化打手才會咁樣做嘅，或者國民黨嗰陣時啲御用嘅嗰啲咁嘅所謂即係文化打手才會用呢種方式嘅啫。如果你正正經經去好持平寫一篇評論嘅話咧，係唔應該根據一啲片面嘅事實或者被扭曲咗嘅事實，然後作一個好全面嘅評論，而且嗰個結論咧係一早自己定咗嘅，係嘛？咁呢啲咧就是、打手嘅文章嚟嘅啫。我話俾你聽，冇資格寫評。嗱，你睇下另外一篇同日喺《信報》登嘅，即係呢個亂月爭嗰篇文。好長嘅，你連住個長文我唔係好中意睇嘅，呢篇我就由頭至尾睇曬啊！佢話天下三分，六四悼念不再疲憊。嗱，佢提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咧，自從前年即係佔運之前嗰次開始，即係講我哋辦嗰次六四啦嘅集會啦嚇，儘管人數起落曾經好大，主辦方式非常穩定，但係喺前年佔運嗰次咧。之前嗰次開始咧，情況就有變，年輕人不少對支聯嘅動員口號不認同，主要歸結到兩點上面，其一係要求平反，包含咗一個佢哋冇辦法接受嘅隱義，就係中共係屠殺犯，竟然成為道德申訴嘅對象，同埋終極裁決嘅權威啊。其二係建設民主中國同佢倡議嘅香港社運新路線抵觸。中國民主遙不可及，香港後冷起火燒蕩眼眉，抗爭心力應該傾注在本土反共抗赤的防守性工作中，行有餘力了，則河水乾泛井水，出擊干預中國政事也未遲。嗱，佢呢個講法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嚇，即係香港第一支筆啊，之後嘅第二支筆又好，即係佢對自己期待比較高啊。咁佢用嘅文字同我就有少少唔同，我講法好簡單嘅啫。我嗰晚喺六四集會裏面講，要呢個結束一黨專政，上面係咪要加個要求中共先？ 係 建設民主中國，前面係咪要加個要求中國？中共建設民主中國先，係嘛？平反八九民運，前面係咪要加四個字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運先？呢、這個就係連月爭所講嘅。中共是屠殺犯，卻竟然成了道德申訴的對象和終極裁決權威啊！這些是這個大政評家的手筆，和我那種訴諸群眾的那種通俗的言辭的本質上面沒有分別的，是吧？他說這個兩點邏輯其實都很清楚，大家無論派別深挖下去必有可觀，但可惜其後爭議就略嫌失焦，有些本土或者獨派言論不是激進而是偏激，個別的媒體報導就掛一漏萬，將某些片言隻字放大成為新聞主題，失諸偏頗。他又說回公道說話，但我都覺得他是兩邊各打五十大板的，如果你問我偏激的例子莫過於樹大，即是樹人大學編委的歸功保姆論，如此提法傷及太多群眾，實在不智。同樣的意思咧，盧斯達話支聯會是泛民同中共污衊離岸愛國交易場，就更加精準妥當。咁佢括弧不代表筆者同意此説。咁佢之後毛代堂咧，盧斯達咧就寫得好啲，係嘛？即係你話佢歸功保姆咧，就即係呢個就即係即係太過呢個係即係傷害咗有啲人嘅感情啦，係咪？咁但係盧斯達嗰個講法咧，支聯會係泛民同中共污衊的離岸愛國交易場，就精準妥當啦。不過咧，就連月爭佢就唔同意呢種講法嘅啊。嗱，編報嘅報導咧就係講啲報紙啦，即係以學生要為悼念畫上句號，咁咪即係正話。我頭先之前讀呢個明報個信報嗰篇社評個講法啦，係佢話咧呢一個錯誤嘅理解咧，前晚維園晚會一啲台上發言裏邊亦都不免，唔係淨係台上，係連續好幾日，明報、蘋果日報係咪啊？即係包括啲主流電視台。甚至其他的報紙、親建制的報紙都一齊槍口一致向著啲大學生針對呢一句説話。OK， 即係頭先我所引述嗰篇漠視歷史就會被歷史漠視的信報的社評，咪有咁嘅意思係嘛？咁但係連月爭就話咧， 好在後來明報的一個採訪視頻啊，視頻啫喎，唔係個新聞嚟喎，就將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南嘅宣言完整記錄，大家先知道佢嘅主張僅僅係以大中華愛國主義為出發點的悼念可以止矣。而他在宣言之後帶領在場者為當年六四死難抗爭者默哀一分鐘，更顯示畫句號的報導確實偏頗了。其他那些呢，即是連月曾老師那些分析呢很長，大家自己去看，包括引述明報分別在維園、中大、港大集會做了現場調查，加上問了幾百人又講誰個最受支持那些呢，我就覺得不值一曬 OK 是吧，因為這些調查都不準確的，不過中大、港大那兩場就比較準確，當然支持年輕人啦，所以本文前就排第一咯，就咁樣，本文前數嚟數咪得兩丁友而家，係嘛？ 咁所以好緊要嘅一點咯，葉普成係各自有活動噶嘛，所以佢係去唔好，大多數都去唔 到港大。我哋唔需要幫葉普成解釋，因為葉普成係誤區導遊，被 Q 仔認為係狗屎垃圾 ，OK 係嘛？咁冇所謂嘅我哋。Q 仔第一次我哋2014年7000人，佢哇覺得好勁咁啊，跟住就覺得我哋狗屎垃圾。嗱呢個純粹私怨，亦都無謂講，係咪？即係講講呢個人，我啲嫌廢撚事，即係講就講啊嘛。嗱好啦，你睇下呢一個練習生呢篇嘢，咁係咪係還咗呢個大學生公道咧？未嘅，有禮人睇下信報，係咪？依個套版印象已經造成啊嘛。你就是要漠視歷史，你就是要停止悼念，你是要畫上句號，係咪？喂，第日報紙，喂，大陸中大11間大專院校有兩場論壇，係咪？喂，而且是非常之即係所謂有前瞻嘅意見嘅，睇向前看嘅，即係話因為六四慘案27年前喺大陸發生嘅六四慘案，而家我哋諗下香港點搞啊，係咪？咁啊咁啫嘛，其實就係、是、所以我哋可以睇下李儀喺香港大學，即係嗰十幾分鐘嘅即係發言啦。咁我哋將即係前面嗰段嗰幾分鐘係講佢講過去喺六四嘅時候，即係六四慘案發生咗之後咧，即係香港人點解咁多人上街咧？就基於對香港前途嗰個關注啊嘛，係咪？因為89年就係呢一個基本法已經就嚟頒布。跟住中英聯合聲明喺84年簽訂咗香港嘅前途底定，跟住你大陸發生呢個中共屠殺人民嘅事件，香港人除咗物傷其類，就自己感覺惶恐啊嘛，咁於是就將個希望寄託喺中國大陸嘅民主化，係咪？所以嗰陣時香港人上街，其實就變咗另外一種嘅民族主義，係咪？民主回歸本嚟有市場嘅，咁另外有一種睇法就係話，當時如果可以就喂利用呢一種咁嘅氣勢。就可以脱離中國啦，係咪？嗱，呢種就事後再講冇乜意思。咁我哋睇下李儀佢點樣睇，即係話最近啊，特別係今年關於嗰個六四集會嘅爭議，嗱佢嗰啲咧又係講得好客觀嘅，嚇唔好聽我哋講啦。不過聽我節目嗰啲多數聽我講啦。而家話俾我啲親家聽，係嘛？聽緊我節目唔撚俾錢嗰啲親家嚟聽，係人哋點講係嘛？ 向中國嘅民主運動。使中國大陸有啲改變，從而使香港亦都有所改變咧，係基於咁嘅原因，係基於係對前途嘅恐懼。啊，呢個係啊余有美最近講嘅，咁我哋去參與，同埋點解好多人去撤離嘅時候，好多學生撤離嘅時候，香港仲揾好多捐到好多錢走去支持佢繼續落去咧？其實就係咁嘅原因。六四呢件事咧，就喚起咗香港人嘅一種中國人嘅民族認同。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其他方面揾唔到出路。原本我哋將自己當係小英國人，嗰個已經被否決咗。對前途我哋又冇聲出，咁我哋係咪可以寄望於中國有所改變，然後使香港改變咧？所以六四咧。是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上街，它基本的原因就是跟香港前途有关，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参与权，没有决定权，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经过公民投票，基本法也都没有经过公民投票，也都没有过一个 一個準確的好的民意調查。所謂民意審裁當時來講是基本是一個騙局，所以我們是沒有角色的，但決定我們香港人的事，如果是中國去決定，我們只佔中國人口 0.5%， 那 我們可以怎樣呢？這個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有沒有角色。經過這十幾年、十九年的變化，大家知道中國是怎樣，亦都知道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是怎樣，我不需要多說，大家心裡有數。年輕人好像孫曉南同學，他後年輕的時候父母帶著他維園，為什麼他現在會變到本土呢？因為他知道，很簡單，他知道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角色。2047我見不到，你們全部見到，你們見到的將來是怎樣呢？你不可以沒有角色的，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角色。這個角色就是說，我們是要以香港人的身份去參與對香港人的前途的決定，就這麼簡單。紀念六四，悼念六四，我沒有意見。如果你說單單純從這個人道的角度來講，一樣的，我們跟維園也一樣的。但是維園的悼念呢，這麼多年來呢，我不懷疑他們的動機，但實際上呢，是不斷加強我們中國人的意識，而不斷加強中國人的意識的結果呢，是我們對前途，是我們沒有決定權。咁喺呢種情況下面呢，我覺得年輕一代呢要切割係好自然嘅事，好簡單，呢個係我哋嘅地方，唔係話我哋嗰代人好多人要移民，而家呢代人話我哋唔想移民，我哋就留喺香港，因為呢個係我哋嘅地方，我哋喺度長大嘅，我喺度受教育嘅，呢度將來係點樣，我哋唔係只佔0.5%。經過前年的831之後，我們更加知道是我們沒有say的，完全沒有權的。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講將香港的前途怎樣講，我們有什麼角色你相信現在香港的政治體制裡面什麼立法會選舉有什麼等等那些， 那些 會造成我們的角色，是可能有可能，但只是一個可能的。真正正來講，就是說如果你到了普選的時候，是不是只是要用中國的民主集中制，由我們去在梁振英 A、 梁振英 B、 梁振英 C 裡面選其中一個，是不是這樣，還是是我們自己是有我們自己的決定，我們可以自己決定。其實這件事講到底，現在我們圍繞著六四的爭論，不是說我們要不要紀念六四，不是說我們要不要悼念六四，而是我們到底是要用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抑或是用香港人的身份去決定香港的前途。我們不想決定上海的前途，不想決定深圳的前途，我們是想決定我們香港的前途，是我們做回我們自己的人，做回我們個人。任何地方，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角色，每一個人應該有個角色。我們這個地方經過從1981年開始，1981年82年開始談判以來，我們完全沒有角色，我們完全沒有決定權，我們完全是撫養由人。那我們是不是中國人，同我們是不是決定這個是香港的前途，是不是有關係呢？很多人覺得有關係，但我自己覺得呢，如果中國是一個開明的國家，是沒有關係的。你一樣可以 是中國人，同時你決定上海的前途，你一樣可以是中國人，但你同時決定香港的前途，沒有關係，但是不行。但中國呢就告訴你不行，香港的前途是由他們決定，是一黨專政的決定。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如果沒有角色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怎樣呢？所以我覺得六四其實就是當時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大家在完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面，在一種等死的狀態下面，大家覺得哦， 可以是不是在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裏面去找到我們的自己角色，就是爭取中國民主然後帶來香港民主，又再經過這十九年大家都知道的結果是怎樣，是有希望也沒有希望，然後到現在我想大家都清楚了，本土的所有的民主，全世界有史以來有世界史以來所有民主都沒有說是從另一個更高的權力賜給你的，所有民主都是本土民主，全世界一律的，一定是本土民主，一定是我們自己要爭取我們自己的權利，要爭取我們自己的前途，所以我們才去奮鬥，所以我們要爭取民主。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在哪裡呢？分別在哪裡呢？分別是我們要不要以香港人的身份，是不是中國人，這個另外一件事，是不是要在香港以香港人的身份對我們的前途有決定權，有話語權，有我們自己的這個在這裡發生作用的權力，抑或是我們將這個權力這個權力加了給另一個更高的權力那裡來決定。其實講來講去就是這樣而已，所以我其實我好耐都不會參加所有的啲六四的討論。為什麼我今天會來到這裡呢？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定的題目定給我們聽，就是說香港的前途，六四是跟香港前途有關，六四告訴我們是我們應該當時來說是我們會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去希望中國有改變，然後帶來香港改變，而現在六四告訴我們這種身份是已經退了，退去了，這種身份是不可能存在了，是沒有效力沒有效果的了，而且亦都唔係符合一個正常嘅人啊，一個現代人啊，佢所應該有嘅對自己嘅權利、對自己嘅身份、對自己嘅地位嘅一個應該有嘅個人對自己意志嘅嗰種覺醒，唔應該有。所以我唔爭論。如果你哋話我係中國人，亦係香港人，我唔會爭論。但係你首先係香港人。你決定香港前途就是你們，就不是其他的人。但這件事就是在經過這十幾年之後我們應該有的覺醒。 好，一個十零分鐘的演說， 這裡沒有的，我們剪了之後只剩下八九分鐘， 沒有的，但是就很清晰交代了，講出了整件問題的核心，亦都少有這麼激動。 因為八十歲的老人， 我都同阿同祥做，同阿李儀做過嘅，咁佢好少咁去到。 因為八十歲嘅老人，其實佢就唔係好似我哋咁，即係嚇義無反顧，毫無保留咁去支持啲學生，咁樣佢又唔會講得出嘅。咁但係其實佢嗰個分析係都得到學生嘅認同咧，係咪好清楚噶嘛？點解喺27年前大家都係大中華撚嘅啫？就真係將個希望寄託喺中國大陸。是不是會有機會出現這種民變，或者這麼大規模的，老實說在八九年之前那幾十年全部都是政治鬥爭，自己殺自己，就是人民受害，是不是一些錯誤的政策，包括三面紅旗，是不是土改，那些縮反，是搞到大家即很多中國人妻離子散，是不是很多人人頭落地，即是說回頭，現在香港人為什麼對六四即係依然係即係忘不了，就係因為八九年嘅時候發生呢件事，嗰陣時電視有得播啊嘛，大佬係嘛？五十年代初嗰啲咁嘅所謂縮反運動嚇，跟住反右到三面紅旗，所謂大躍進土呢個人民公社總路線，餓死幾千萬人咁。喂，呢啲你有冇畫面俾你睇到啫？係嘛？連報紙都係即係。不完整的報道，是吧？但是八九年六四那次所有國際媒體在北京，焦點在全世界播，有 CNN， 是吧？對香港人那個衝擊是非常之大嘛，是吧？那時大家不是真的好像李儀說齋，要將香港前途和中國前途結合在一起， 咁你先至會有支聯會。後來有呢啲泛民主派，有民主回歸論呢啲咁嘅出現啊嘛，即係民主回歸論由八十年代初發展到八九年發生六四慘案之後，嗰、那個民主回歸論其實就應該要破產嘅啦。不過就變咗真係寄望中國大陸有民主，然後香港有民主。我哋都曾經錯誤地認為中國有民主，香港先有民主啊嘛。大家唔需要翻我舊帳嘅，我好多文章白紙黑字喺度。但我今日睇翻我八九年寫嗰啲文咧。屌你！原來我嗰陣時都想脱脂噶咯，屌你！不過仲係有包袱，係嘛？未脱得曬喎。而家睇翻我今日攞翻本舊書，八九年七月份出版嘅一本書《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其中有幾篇必須與中共全球華人要同佢劃清界線啊，或者即係類似嗰啲文啊。嗰陣時已經同埋香港何去何從啦，嗰啲文已經喺度講緊有類似呢啲咁嘅，即係所謂究竟香港人應該下一條咩路呢？咁李儀嗰個講法係好清楚，就係嗰陣時真係將佢結合喺香港前途嗰度，咪將六四係嘛？到今時今日係香港人去決定自己香港嘅前途，唔係以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啊，以中國人的身份嚟即係話決定香港的前途咧，係冇資格決定噶嘛？因為你嘅用中國人身份，你只不過係七百萬人喺度，喺十億、十二億、五、十三億人裏邊嘅七百萬啊嘛，大佬！十三億人裏邊嘅七百萬啊，你做呢個中國人，如果你決定香港前途，即係於是就會出現一種香港前途就是中國人決定嘅，咁啊包括七百萬香港人，咁你就撲街啦，係咪啊？而家就係話七百萬人決定翻七百萬人嘅前途，就唔係包含十三億人民在內嘅七百萬香港嘅中國人去決定呢個香港嘅前途啊嘛！而家係，所以點解我要將李儀呢段片佢喺港大前晚講嗰啲嘢攞出嚟俾大家睇啊？就係咁，佢呢個講法咪仲更加清晰咯，係咪先？好清楚咁啊！就係我要做香港人，我用香港人嘅身份嚟去參與香港前途。嗰、那個討論啊，或者為香港嘅前途嗰、那個願景，我去出力，因為過去由中英談判八十年代初到呢個基本法嘅草擬，香港人全部不得與民，無從自悔，係冇角色。用李儀嗰個講法，所以發生八九六四之後呢、這個慘案之後，香港人除咗物傷其類、義憤填膺之外，係咪？咁亦都期待中國真係有民主，然後香港嘅前途先至有保證，就係咁啫嘛。但係十七年來，即係大家睇到係嘛，已經係行唔通，此路不通，所以先至會出現即係大家對支聯會嗰、那個即係六四燭光晚會啊嗰種所謂舉行嘅方式同埋個訴求有質疑，係嘛，進而質疑呢個泛民主派。而家无论所谓本土派也好，咩港独也好，已经上咗主流媒体，好似变成一股力量。我再一次喺度话俾大家听，根本就系不成气候。但系个意识形态或者成个氛围，佢系有好大嘅空间，令到呢个本土运动同埋呢个所谓港独嘅思潮，佢慢慢会形成一个比較即係似樣啲嘅論述，而家係冇嘅，可以話俾大家聽。而家真真正正最堅強嘅本土論述就係陳雲嘅城邦論，你冇得否認嘅。港獨嘅咩論述？而家話俾我聽。休息一陣。 大家好。嗱，各位。今次呢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院同埋城邦派熱普城呢就分五區嚟悼念六四，五區都有呢個六四嘅集會。2014年開始，我哋喺尖沙咀文化中心第一次辦香港人嘅六四集會，當日有7000多人參加。喺呢個場裏面周圍你都係見到都係人頭。第二年2015年舊年我哋呢就用一架巴士巡游各区，到最后喺呢度集合，亦都有4000-5000人，人数唔係好重要，但係 佢突顯咗一樣嘢，就係越嚟越多香港人覺得支聯會年年如是行禮如儀嘅呢一種悼念六四，大家覺得係已經係行唔通。我哋唔去支聯會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唔係代表我哋忘記六四，好清楚嘅。我哋係唔去支聯會嘅場地參加六四集會，每年都叫同樣嘅口號：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八九民運。前面都係要求喺建設民主中國前面，佢漏咗幾個字：要求中央政府。要求中国共产党建设民主中国，是不是与虎谋皮啊？叫只老虎不要吃你啊，剥块皮给你啊，有没有可能啊？要求中共建设民主中国，有没有可能啊？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诉求亦都是，你有本事结束他一党专政吗？如果你有本事，或者你有这种这样的对自己的期待要求，你就是应该说我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就不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对吗？你要求中共去结束一党专政，即是叫他自杀，对吗？他不会听你说他自杀啊。跟着平反八九民运，八九民運或者六四慘案是不需要平反，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平反啊？把顛倒過去的重新顛倒過來，是不是撥亂反正，這個叫平反。但是你要求那個殺人的政權去平反他當年那個殺人的罪行，他怎麼說得通呢？你告訴我，你是乞求他撥亂反正。喂 ，N 咁多年前我都覺得呢個係有問題，寫文章我都講過。唉，不過為咗大局着想，有陪你喺度癲。OK， 最近呢幾年喺立法會嗰個六四動議，我已經唔投票，因為佢就係講平反六四啊嘛。大家要明嗰個道理。嗱，我就係舉呢個例子，你就明啦。你喺呢個建設民主中國之前，就係、是、要求中共建設民主中國，但係咧 understood。不寫出嚟，結束一黨專設一黨專政之前，又是有四個字：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運之前，又是四個字：要求中共，啱唔啱啊？冇屈佢啦，係咪？咁而家啲後生仔就覺得你係與虎謀皮，跟住你拖慢咗我哋香港人嘅民主步伐。我哋呢啲年紀大，八九年。我教緊書，帶住啲大學生上街，我哋記憶猶新。當年香港有百幾萬人上街，如果唔係司徒華，佢有大中國觀，佢認為中國會有機會變天，佢學住你啲香港人唔好造反。嗰陣時冇咗司徒華呢一班人，冇咗支聯會，八九年。香港已經獨立了。 大家好，各位街坊，各位香港人，大家好，我是黃楊達，我是熱血公民的黃楊達。今晚我們在觀塘康寧道遊樂場這裡舉辦的香港人的六四集會，我們希望借著六四這個機會，一個對於香港人一個很深刻的歷史教訓，借著這個機會，我們今晚舉辦這個集會，希望借著這段歷史的教訓的回顧，同時展望香港的未來。更加重要的是借這個機會匯聚大家，聚首一堂，一起去探討的是我們現在面對著一個港共政權，一個殺人的暴政， 面對著中共的殖民、中共的文化清洗，我們的民主運動、民主道路多年來停滯不前，面對如斯的困境，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我們這一班的香港人又能夠做些什麼呢？所以為免大家誤會，為免大家以為今晚在這裡是一個充滿著悲情的燭光晚會，或者是一個充滿著愁思愁雲慘霧的一個悼念大會，我們不如首先一起喊一陣的口號，令到我們今天的參與的朋友或者是旁邊的街坊都能夠很清晰地去了解我們今晚這個集會的定位。 OK， 準備了，我喊一句，你們喊一句，你知道我喊什麼了？打倒共產黨！ 打倒共產黨！ 打倒共產黨！ 打倒共產黨！ 打倒共產黨！ 打倒共產黨！ 全民制憶！香港建國！ 全民制憶！ 香港建國！ 全民制憶！ 香港建国， 香港建 国。如果现场呢是有朋友是因为是之前发生过，我们第三年搞这个香港人的六四集会，很多人会，不是很多人，有少部分人，他们会觉得以为为什么没有悼念的仪式啊，为什么还没分发蜡烛啊。如果阁下有这样误会的话，我相信听到刚才的口号你都明白，我们这个集会汇聚在这里是讨论建国的大业。 OK，咁如果咧覺得係咦唔好舒服喎，我唔係想嚟參與一啲建國嘅討論啊，亦都唔係想發表一啲激昂嘅一啲言辭嘅話，你係諗住靜靜地係點起燭光去懷緬、去追思一個已經失敗咗嘅運動的話，咁你而家應該仲趕得切去維園嘅。咁但係頭先嗰段口號正正就係話俾大家聽，我哋借呢個機會匯聚喺嗰個地方。我哋匯聚喺九龍東呢一個咁樣嘅康寧道遊樂場，我相信喺呢個環境喺呢個地方係從來未舉辦過任何好隆重政治意味，甚至乎係好有激進意味嘅一啲集會嘅地方嚟嘅。